好多作曲家其实都唔系英国人嚟嘅，咁佢哋嘅名字咧，可能会系德文啦，可能会系意大利文啦，可能会系其他地方嘅文字啦。咁所以咧比较少讲。但今日咧，我哋讲嘅一啲发音咧，系通常都系喺英文里面嘅发音。OK， 咁萧叔系唔识其他外语噶，所以咧唔尝试去扮其他外语嘅发音啦。好，第一个我哋咧。音乐之父巴哈咧，我哋通常咧系读 Bach， 英文咧里面咧通常我哋都有两个发音嘅，一个咧就系相对地比较接近原文嘅发音，一个咧就比较咧系英文化咗嘅发音。如果英文化嗰个咧，我哋叫 Bach，B-A-C-H。第二一个比较接近佢原文嘅发音咧，我哋系读 Bach。用一个喉咙嘅一个轻微嘅摩擦音 ，voiceless 嘅声音，我哋叫 Bach。呢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中文译做巴哈而唔系卡咁嘅原因啦。OK， 跟住我哋到莫扎特，我哋通常咧英文咧发音系 Mozart。贝多芬咧系 Beethoven。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和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雄。 欢迎收听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啊！冯德雄你好， 陆宇光你好。 由于刚才咧就系播放咗选举论坛啦，咁所以咧《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咧而家开始啊。咁啊，冯德雄话呢节嘅时间咧，不如大家讲下咧关于系儿童嘅情绪健康啊。嗱，新冠疫情底下咧，学校就停咗几次课啦。咁其实都会影响到咧就系儿童嘅一啲情绪健康噶，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少咗同同学系相处嘅机会啦，咁啊影响到佢哋嘅学习进度啦，等等，都系一啲系可能会影响佢哋情绪嘅一啲因素嚟嘅。 系啊，咁啊，最近咧就小童群益会咧，就佢哋有一个系幼稚园嘅住校社工嘅服务啦。咁佢哋咧就发现啦，喺佢哋收到嘅个案入边咧，有关啲小朋友嗱，而家讲紧嘅小朋友咧系好细嗰啲啊，即系幼稚园嗰啲，佢哋有情绪问题嘅个案嘅求助个案咧，亦都系上升咗。 系，咁咧都见到咧，其实而家我哋嘅社会咧都越嚟越关注儿童嘅情绪健康啦。即系以前就可能讲多啲身体上嘅健康啊，或者一啲同即系可能照顾嘅问题啊。而家咧就系大家关注咗多情绪嘅健康啊。咁头先讲到话咧，就系小童群益会咧就讲到话，即系接收嘅一啲求助个案咧系上升咗。吓，2020至到2021个学年咧，接获嘅儿童服务个案总数系1100几宗啊，比上一个年 年度咧接获嘅870多宗咧，系上升28%咁多嘅。咁究竟嘅情况系点咧？不如我哋呢个时候都呼吁咧，系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咧就系大家譬如屋企会唔会有小朋友咧？咁佢哋喺疫情期间会唔会话都出现一啲嘅情绪问题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小童群益会高级服务顾问林绮梅喺度啊。 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收到个个案系点样啊？ 哦，系啊，我哋喺呢一两个学年咧，喺我哋一啲住幼稚园嘅社工服务咧，都收到唔少一啲同细蚊仔啲情绪健康有关嘅问题嘅吓。咁头先主持你都提及啦，我哋喺啱啱上个学年咧，都我喺我哋总个案1100个案当中咧，都有40%系属于同情绪相关嗰啲问题嘅 吓。个增幅系点啊？ 个增幅咧就如果对比我哋再上学年，即系2019到2020咧，就系增幅。如果佔我哋個案總數咧，係即係上升咗14%嘅。 即係對上一年就200多宗就。 對上嗰年咧，如果講個實際數個案數目就200多宗嘅。 係啦，今年就上升到450多宗嚇。OK。 咁當然咧，真係大家都睇到嗰個好明顯嘅上升嗰個嘅即係趨勢同埋個幅度啦，咁樣樣嘅。係啦。 係。咁佢哋出現嘅情況係點咧？有咩需要求助嘅咧？ 咁主要咧，因為咧就大家都知道咧，細蚊仔喺幼稚園階段，佢哋好幼齡啦。咁其實咁佢本身都有好多係要適應，即係學習啦，或者新嘅環境啦。特別好細嘅，即係譬如2歲啊、3歲嗰啲嚇，啱啱即係入學校讀書，咁所以都會有時會多啲出現一啲可能緊張啊、焦慮啊，或者係即係一離開父母嘛，係咪？離開屋企咁都會有多少少嘅，即係擔心嘅情緒咯，嚇。咁另外咧，當然咧，喺我哋都觀察到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喺過去呢一年咧，特別係喺疫情期間啦，嚇。咁細蚊仔又唔使翻學喎，咁但係最近又復，即係正式叫做又開始復翻課啦，嚇。咁我哋都發覺咧，係多咗細蚊仔，佢真係即係好似幾乎又要重新適應啊，嚇。即係又要有啲正要去翻啲正常嘅作息啦。咁就要翻學校，即係同老師啊、同同學一齊嘅相處啊，咁樣樣。咁所以我哋今年即係啱啱開學啫，係咪？九月要正式嘅即係恆常地翻半晝啦。咁見到小朋友咧，都係出現多咗少少要適應嘅，係啦。 咁佢哋出現情緒問題，一般嘅症狀係點樣咧？ 我哋都 咩情咩表現咧？係。 但我哋見到咧，係咯，可能大家係啦，老師啊，或者家長或者我哋係咧，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如果見到細蚊仔，可能係比較。譬如平時佢活躍啲嘅，咁嚇，咁可能你見到佢好似相對嚟講，比較我哋所謂牛口地嚇，即係好似冇乜興趣參加一啲課堂活動啊，或者啲同細蚊仔一齊嘅即係一齊玩嘅活動啦嚇。咁見佢有時好似多啲係成日都好似想喊咁嚇，即係情緒比較低落啦嚇，或者好多啲又想多啲人關注啊嚇。咁我哋可能就會多少少要留意啦。同埋我哋都聽到啲家長咧，如果你話緊要一啲咧，有時都聽到小朋友咧，有啲你發覺話佢有時唔想，好似好唔想翻學啊，或者甚至有時瞓得唔好啊，第日就唔係好想翻學啊嗰啲咁嚇。咁可能呢度又都有少少我哋一啲即係警號咧，睇會唔會細蚊仔係或者真係多情緒上係多咗少少嗰啲困擾啊咁樣咯嚇。 林绮梅，你而家讲紧嗰啲个案，全部都系幼稚园或者系所谓即系所谓 N 班，即系幼稚园一年班之前嗰啲。其实你讲紧几多岁至几多岁嘅？ 两岁到五岁或者六岁嗰啲细蚊仔。 两岁至五岁或者六岁。 即系两岁咧，即系细蚊仔就开始可以读一啲叫做nursery class 系啦 ，N 班啦，所谓 幼儿班定 N 班啦。咁三岁就正式幼稚园嘅。即係學習啦，即係三歲開始嚇，咁啊 K1、K2、K3 咁樣，咁大概去到五歲或者六歲咁樣。 咁你最年紀最細嘅需要求助嘅個案係幾多歲？其實 喺我哋嗰個叫陽光校園住幼稚園嘅學校社工服務當中咧，我哋接觸到，因為我哋都啲學校有 M 班，咁所以我哋最細都有機會咧接觸到啲兩歲幾嘅。即系 M 班系十蚊， 求助嘅个案 都求助，冇错啦。 最细系两岁几， 两岁半， 两岁几有咩情绪问题啊？ 嗱，佢哋主要都系咧，系其实细蚊仔虽然系啦，因为好似话系咯，有咩问题咧咁细个啊？咁正正因为佢哋就好细个，两岁几啦吓，咁又唔系好识得用说话嚟表达啦吓，咁变咗佢多。如果佢真系，譬如真系头先提过啦。 佢可能係有啲即係佢離開父母啦，翻學校，咁學校咁大嘅環境，咁多陌生嘅環境啦，咁我哋發覺佢好多會有啲所謂我哋啲叫焦慮嘅情緒啦，咁譬如佢可能會喊啦。或者都聽過我哋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話佢好唔想翻學啦，好唔想翻學嚇，咁一離開父母咧，咁就真係喊得好緊要啦咁樣嚇，咁或者喺學校裏邊咧，就見佢有時就係悶悶不樂啊，或者唔係好參與到一啲嘅課堂啊，或者同啲細蚊仔一齊嘅活動啊咁樣咯嚇，咁呢啲我哋就話細蚊仔咁細，佢唔使講俾你聽啦，但從佢呢啲嘅一啲情緒或者個表現咧，我哋會需要多啲去關注佢咯，係啦。 咁但头先你讲嘅嗰个，譬如话两岁几嗰位小朋友嘅情况啦，佢唔想翻学啦，翻到后闷闷不乐啦，咁嗱，咁即系呢个的确有可能系情绪问题，但系好多家长又会话喂，其实细咪细路仔系咪都系咁噶？即系佢唔想翻学啫，佢细个 扭计啫， 唔想离开父母啫。即系我作为一个父母，我谂好多家长咧都其实都有兴趣知道嘅。当然我哋都好关心，作为家长特别。即系我哋唔系话小朋友就冇情绪问题，作为家长都好担心，会唔会有情绪问题啊？自己小朋友，但系我点样揸条界线呢？就系话，去分辨我个小朋友系曳啫，唔开心啫，抑或系佢真系嗰个情绪问题去到一个需要求助嘅嗰个界线咧？即系你可唔可以俾啲实用嘅 tips 我哋咧？ 哦，都系嘅，即系我哋话啊，小朋友或者佢系适应啦，不过我哋就會覺得啦，即係我哋嗰個專業角度去睇咧，正正就係頭先你所講啦，一細蚊仔咁細個咧，佢實在係唔係好懂得用一啲説話言語去表達佢嘅需要嘅嚇，咁所以我哋都會傾向咧，會建議啲家長。就話如果見留意到細蚊仔嗰排有咁嘅情況，當然即係可能都會持續地去觀察佢一段時間啦，譬如可能一兩個星期嚇，咁即係可能留意到以前都嗰個情況有啲持續喎。或者甚至見到越嚟越嗰個所謂個程度係緊要啲咯咁樣樣，譬如真係可能最初即係所謂即係會唔會係扭計啫咁，但係如果佢持續一段時間都唔係好想翻學喎嚇，咁會唔會即係都係我哋有個警號咧？同埋我都建議，因為細蚊仔真係實在太細，咁我哋都多啲會建議家長咧，可能可以一出現嘅情況咧，就去或者揾老師啊，或者揾我哋一啲學校嘅住校嘅社工咧，其實大家去傾下嘅嚇，即係唔一定話又唔使話好緊張，即係太過緊張，可能都有時適得其反嘅咁樣嚇。一家長太緊張咧，都會自己都好大壓力去處理咧，都未必係好嘅嚇。不過我哋建議佢哋可以初步咧留意到嘅時候咧，都不妨可以揾老師或者揾社工，大家可以即係諮詢下先嚇，或者了解多啲小朋友啊，咁樣會唔會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咧？咁樣咯。 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佢哋求助嘅個案上升，你哋接獲嘅個案上升，其實代表住乜嘢咧？係咪真係話兒童情緒嘅問題嚴重咗咧？還是因為可能有啲家長真係緊張咗啊？比以往緊張咗，咁可能咧係見到小朋友咧，可能有些少嘅一啲即係情緒問題咧，就已經係多咗去求助。咁你哋會唔會見到其實啊嚟緊即係接收到嘅個案之中啊，其實就又唔係話真係個個都係比較嚴重嘅一啲問題，可能都係家長緊張咗啫。咁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嗱，我哋嗰、那個我哋就我哋一個傾向咧，就當然我哋唔係一定，我哋就唔係話一定好要好問題即係取向嘅。不過我哋正正咧就係即係正所謂即係防患於未然啦、或者我哋都主張咧，特別咁細嘅細蚊仔咧嚇，我哋都從一個比較預防嘅角度啊，或者係早啲去幫佢做一個好啲嘅即係建立啦嚇。即係細蚊仔佢點樣識得去表達啊，或者我哋希望佢嗰個整體即係身心都比較健康嚇。咁所以我哋都會主張咧。就當然就唔即係所謂就唔使話太過緊張，不過我哋都會建議家長咧，如果留意到嘅時候咧，其實都不妨從一個即係自己又多啲去了解小朋友一啲嘅發展嘅需要咧嚇，去即係唔係咩即係去揾一啲專業人士又都可以去即係認識多啲咯嚇。咁所以其實我哋機構都做好多一啲即係預防教育工作，一啲家長教育嘅嚇，即係做一啲等家長可以多啲了解啊小朋友。整體一個不同階段的發展嚇，佢哋喺情緒啊，喺一啲社交啊、學習嘅發展嘅變化咁樣嚇。咁等家長多啲認識嘅時候咧，咁變咗佢哋又識得喺細蚊仔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去即係幫佢啦，去支持佢哋啦嚇。真係去到啲問題較為嚴重嘅時候咧，咁又識得去向一啲 專業人士啦，即係老師啊、社工求助咁嚇。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叫做方向去。建議咯， 我留意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個案嘅分析入邊咧，有一點即係原來你哋求助嗰啲小朋友需要求助嘅有情緒問題嘅小朋友嘅個案入邊咧，有相當多佢本身個家長都係有不同程度嘅情緒問題嘅。呢、一點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哋聽下？ 係啊，呢、這個咧我哋都發現有個咁嘅觀察嘅喺呢類。即係話涉及一啲情緒，即係所謂有啲情緒困擾啦，或者問題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家長咧，真係相對佢哋會都有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壓力嘅問題嘅嚇。咁、當然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嘅即係啲研究數據啊，或者有一啲嘅參考都咁講嘅嚇。咁、呢個我哋會計咧，就可能因為都係其實蚊仔有問題啦，或者各樣喺管教啊各樣咧，咁事實上。都睇到家長係好大壓力嘅，其實我哋都另外留意到咧，而家香港嗰啲家長咧嚇，其實壓力都好大嘅嚇，可能佢自己個人啦、工作啦，咁又要照顧家庭啊、照顧小朋友啊，咁其實相對家長壓力都好大嘅嚇，咁所以我哋都會都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幾建議啲家長咧，可能自己真係都要多啲照顧自己嘅需要啦嚇，去教即係去適當地都處理下壓力啊咁樣嚇，咁變咗請佢哋去面對小朋友。可能源於學習或者源於一啲社交上嗰啲嘅即係挑戰嘅時候咧，家長本身都多一啲嘅我哋叫心力啦嚇，多啲心力嚇，咁去即係幫佢哋自己小朋友去解決一啲問題咁咯。 係，咁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各界可以點樣幫助啲有可能出現情緒問題嘅小朋友啦，譬如你哋社工啦，以至到譬如係學校啊、家長啊等等，可以點樣攜手協力去到幫助小朋友咧？ 咁我頭先都提過咧，咁家長真係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嘅，因為特別喺呢啲喺六歲以下呢啲細蚊仔咧，咁幼齡嘅階段咧，咁家長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頭先我提過啦，嚇，咁我哋都會建議家長本身都去好好照顧自己啦，嚇。即係如果自己都有一啲情緒困擾啊、壓力啊，咁就去做一啲舒緩啊，或者都做一啲輔導啊嗰啲咁樣嚇，咁另外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我哋都會主張家長都去參與，譬如一啲家長教育嘅活動啦嚇，咁因為嗰度我哋都頭先我提過啦嚇，咁我哋社工啊或者其他啲專業人士咧，都會同家長可以講多啲關於呢啲幼齡細蚊仔一啲發展階段嚇，佢哋嘅情緒發展點樣嘅嚇，身心健康可以點樣培育啊咁樣嚇，咁等家長知多啲佢哋又識得點樣去處理啦，咁自己又冇咁大即係壓力咯。咁至於學校咧，我哋就會都。好建議咧，老師咧嚇，因為學校特別喺幼稚園啦，真係守第一關嚇。因為香港好多細蚊仔都入學噶啦嚇，好細個已經入學啦。咁變咗啲喺幼稚園嘅老師咧，真係幫我哋守第一關嚇。咁可能都加強老師一啲嘅訓練啦嚇，都多啲認識一下小朋友一啲叫社交情緒嘅發展啊咁樣嚇，咁都有助係可能及早去識別到啦，或者留意到咧一啲幼齡嘅細蚊仔佢哋一啲情緒嘅所謂嘅問題嘅，因為細蚊仔唔識講啊，真係靠我哋大人好敏鋭去觀察啦、去發現啊咁咯嚇。咁另外咧，我諗我哋譬如社工啊，或者一啲專業嘅一啲機構團體咧嚇，咁我哋都好有責任啦，我哋可能多啲去即係提供一啲嘅培訓啦嚇。咁同埋都去幫手做好多一啲專業嘅評估啊，做一啲輔導支援嘅工作咯嚇。咁至於政府咧，我哋就都建議，因為而家政府啱喺呢三年過去咧，就做緊一個叫做喺幼稚園一啲住校社工服務嘅先導計劃嘅嚇。咁去到明年七月嘅，咁我哋都期望政府繼續即係投入呢個資源咧，係、去將呢個服務常規化咧。咁、我相信我哋都幾幫到啲幼齡。嘅細蚊仔同佢嘅家庭。 好，唔該曬林以梅啊，多謝你，就係、小童群益會嘅高級服務顧問嚟噶。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建全街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就阻，经过啦，请你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方面咧，喺九龙出口，因为较早时咧近住观塘警署曾经有意外，所以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东隧嘅九龙出口，港岛入口嗰边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点跌十四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59.4跌3蚊，美团238.7跌7蚊，阿里巴巴127.3跌2.7，恒生中国企业85.4跌1.2毫2，盈富基金23.62跌5毫2，农夫山泉44.7跌7，港交所430.10跌15.0，快手84.95跌5.5，京东集团339.8跌10.8。友邦保險82.5跌1.8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東方匯財證券、中國金電集團、古兜控股、麥迪斯基同埋泰達生物。五大跌幅股份：海星控股、太陽城集團、進東控股、時時服務同埋宏偉亞洲。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8，日元112.8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8。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港金报16,680，比上日收市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96美元，卖出1,797.87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段现时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之前咧，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喺健全街对开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龙尾就去到铜锣湾嘅嘉宁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附近嘅，慢线落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咁之前因为太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繁忙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观塘那边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将军澳道一带都几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游丽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洗衣街段和窝打路道一带都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新蒲岗渔港湾附近。观塘的康宁道近住公乐道至到宜安街段，现时来往方向交通都是繁忙。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那段有少少挤塞。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仍然是多车，龙尾近亚街路街。新界方面补充多少少资料俾大家知道，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北行线去葵芳咁啊近住丽景站对开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次咧就系讲国家宪法序言嘅六个方向，呢六个方向亦都即系宪法嘅特征。咁当中咧就系包括咗过去嘅回顾啦，而家嘅定位啦，未来任务究竟系点样锁定嘅？当中既有回顾，亦都有前瞻。 不同国家经历着不同的当代历史，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他们的宪法都各有特色。

別第一次設立的口岸的投票站的投票，亦都有些防疫的規定，就是要他們在48個小時，要擁有48個小時之內的地核酸檢測的陰性的證明，才可以去投票。當然今次呢，這個就是今屆選舉在疫情之下，今屆選舉即是第一次嘗試的一個安排，就是口岸的投票站。亦都當然大家都會預期到會有一些問題啦，有一些挑戰啦，亦都有一些即係大家關注的地方。咁啊，睇翻呢，琴日開咗記者會，係公布咗即係正式公布咗呢一個具體嘅詳情之後咧，咁啊睇翻即係大家各方面關注嘅咧，都有幾點嘅。咁啊，包括咗第一就係、是，咁呢啲選民係喺內地嘅喎，咁佢哋投票之前。都是在內地那裡生活的，那如果一旦出現了舞弊的行為，或者是懷疑舞弊的行為，究竟香港能不能夠有什麼辦法可以跨境執法呢？那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這些在內地的選民究竟符不符合是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規定呢？或者是當中有沒有一些人是不能夠符合這個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規定啦，咁呢個第二點啦。咁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今年咧就係講得好清楚咧，就係呢幾個口岸嘅投票站咧，就喺開票即係點票嘅時候咧，就唔會設立公眾嘅觀察點票區啦。公眾咧亦都包括咗傳媒，咁啊，淨係咧根據政府嘅講法咧就。正是會俾啲候選人同個代理人咧去監察呢個開票，咁呢一點會唔會都係喺嗰個選舉嘅公平、公正、公開嘅嗰個程度上邊咧係打咗折扣咧？特別係呢幾個投票站咧個性質咧，同其他嘅投票站有少少唔同嘅。當然佢係第一次有呢個口岸嘅投票站咧，呢個第一點啦。另外咧，亦都因為誒內地嘅選民去到呢啲投票站投票咧，佢係喺地區直選啦，佢係冇分開選區噶嘛。即係話佢可以喺呢啲投票站入邊咧，其實唔同嘅地區直選嘅選區嘅選民咧，都有機會去到呢啲投票站嗰度投票嘅，係嘛？咁變咗，但係同其他嘅投票站就唔同啦。咁佢呢個投票站咧，佢可能要處理分別來自十個直選地區嘅直選選區嘅選民嘅投票，另外仲有功能組別嘅票。咁會唔會佢哋出現混亂嘅機會係大咗一啲咧？嗱，就算係未必有混亂，咁但係呢個都係公眾會想知道嘅一點嚟噶嘛。咁所以唔俾傳媒去睇呢個開票嘅情況，會唔會？是即係對嗰個公開嗰個程度係打咗個折扣咧，咁呢個都要聽聽大家嘅意見啦。 係就住你頭先提出嚟嘅問題咧，咁其實尋日喺記者會上面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都有回應到嘅。咁包括如果係喺香港境外啊出現一啲嘅舞弊嘅情況，點樣去監管，點樣搜證咧？咁啊，曾國衛局長就話咧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咧係唔單止適用於香港嘅範圍嘅，即係香港以外嘅範圍咧都係適用嘅嚇。亦都包括埋內地嘅情況咧，都係受住條例監管嘅。咁至於點樣進行相關嘅行動咧，咁有需要嘅話咧，相信廉政公署咧會作出適當嘅跟進嘅。咁至於香港即係住喺內地嘅香港人，仲係咪符合喺立法會條例底下選民必須要通常喺香港居住嘅規定咧？咁曾國衛就話咧，要考慮唔同嘅因素啊，包括不在港嘅理由啦，係咪同香港有緊密聯繫，例如有家庭等等。他又说自己就曾经做过驻京办，都住大部分时间在内地，是不是代表他就不是通常居住呢？很明显不是这样说，大家又怎么看呢？我们开放电话 18723111 18723111， 大家怎么看今次政府就是开放一些的口岸票站给在内地的港人投票这件事呢？欢迎打来跟我们谈谈。现在电话旁边就有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在这里。叶国谦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不如同你傾下關於配額個問題啦。嗱，而家有三個管制站可以俾內地港人投票啦，蓮塘、羅湖同埋福田。咁總共有111,000个啊！你點樣睇呢個嘅配額咧？係咪足夠咧？ 我相信就好難講係唔係足夠嘅問題，而係咧，因為今次係一個疫情嘅影響咧，所以香港人喺內地即係失呢個生活或者工作。佢就唔咁容易翻到嚟香港，因為翻到嚟香港翻翻入去咧就要14日，咁所以今次嘅安排係一個特殊嘅安排，佢令至到喺內地嘅香港人咧，佢亦係香港永久居民，亦有投票權嘅咧，係能夠可以履行佢嘅呢個公民責任，即係投票嘅責任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特殊安排啦。咁你話到底裏邊11,000係咪已經好足夠咧？咁樣？一個真係如果按照內地嘅喺香港人嘅數目咧，我相信就係唔夠嘅，係。但係咧，你要講到話係咪咁多個人都會嚟投票咧？並且今次嘅投票咧，佢係要專程去到口岸裏面去投票，咁呢點咧又係一個疑惑。咁以現在今次安排咧，明顯嘅就係好清楚講，係需要事先做出網上嘅登記。然後作出呢方面安排，咁所以咧，佢本身咧就即係你如果問到夠與唔夠，我就答唔到啦。但係我個人感覺到咧，係應該夠嘅嚇。 嗯， 係啦，葉冠興，我諗你都有留意到，即係琴日開完記者會之後，即係公布咗個詳情之後咧，即係坊間都有即係幾樣嘢係有興趣嘅啦，即係特別關注啦。其中一樣咧就係嗰個選舉舞弊。嘅問題啦，係嘛？咁而家嗰個即係因為啲選民係喺內地嘅，喺香港境外嘅。咁如果一旦有舞弊嘅情況或者賄選嘅情況，香港係咪有辦法去執法嘅咧？當然我明白局長所講咧，就係話個條例係涵蓋境外嘅活動嘅。咁呢個冇意義嘅，即係如果有咁嘅活動咧，佢哋係犯法，呢個冇意義。但係執唔執到法咧？點樣說服到香港人其實？是可以執到法的啦。 這個是有兩個問題的。一個問題就是票站裡面的執法。另一個問題就是在過往就是說在現在沒說過是在這個的內地可不可以執行一個有關的那個房主就是這個有關選舉法。那這點上面呢曾國偉已經講咗啦，咁即係佢嘅表達，我相信係正確嘅，因為喺呢個咁嘅條例上面咧，內地佢都要遵守嘅。咁喺呢個其實上呢種情況咧，喺過往嘅立法會選舉裏面，我哋好多香港嘅市民，佢永久居民有投票權，佢都係咁樣翻翻嚟去投票嘅。咁所以喺內地嘅嗰個執法問題上面咧，呢、這個唔係而家嘅新鮮事物，反而啲新鮮事物咧就係、是。在嚟緊嘅口岸裏面呢個過程中投票過程中啊，如果出現咗舞弊嘅問題，所以咧喺今次咧嘅其實喺法例上面講得好清楚咧，投票咧現有嘅法例咧係必須喺香港境內，咁所以點解會有一個口岸喺香港嘅口岸裏面進行咧？就係、是、按照有關法例去進行。咁如果係香港口岸裏面做，就是、由香港嘅法例管。所以呢個問題我唔覺得係存在，即係話執行唔到有關嘅選舉法例。 嗱、嗯，我舉一個實際嘅例子，即係我明白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就係話，之前喺內地嘅居民咧，其實佢都可以翻嚟香港投票。係 啊， 係。咁佢喺內地咧，都可能係接受過一啲即係懷疑係賄選嘅嫌疑或者行為，咁佢翻到嚟香港咧就可以執到法啦，咁樣。即係你嘅意思係咁啊嘛？嗱， 唔係，即係話我嘅講話。即係佢如果係喺有關犯咗法嚟講咧，即係喺過往其實你都可以有呢方面嘅質疑嘅。咁如果佢犯咗冇呢一個嘅有關選舉條例咧，佢係會即係翻到嚟香港係會被追究咯。即係呢個係有關執法，或者香港政府亦可以要求就佢即係呢個由中央政府或者內地政府咧係可以協助有關嘅嘅對呢方面嘅偵查或者係。 但是有一点即是可能今年今届呢有少少分别的呢就是无论如何呢就是以往的选举呢他都要过返嚟香港境投票嘛。是吗今届有少少的分别呢就是他其实可以一段长的时间不返嚟香港到达他投了票。 係嘛？咁我舉個實際啲嘅例子，譬如話係有人喺深圳或者大灣區某一個地方提供交通工具。 嗯， 即系因为佢好分散啊嘛，你都知道上面好分散。咁、我一车就车一百几人去投票，咁就然之后就喺个车上面就暗示或者明示你要投边位咁样，譬如出现咗咁嘅情况。咁而啲选民佢投咗票之后，佢又唔翻嚟嘅，咁点样执法咧？点样去跨境执法到咧？ 嗱，呢个分咗两样，第一个咧就是、有关如果提供交通工具咧，呢点上面或者佢自己。即系去夹份租车或者点样，搞呢个 佢叫佢投，即系明示佢投某人啦，即系作为一个利益啦。 就算提供交通工具冇问题，但个问题关于头先你讲咗啦，就是、如果你喺车上面喺度咁讲咧，呢个有问题啦。 系咯， 系咯， 咁如果系咁啊， 有咁样，如果接到投诉之后，咁你呢个有关廉政公署方面系要接受处理噶 吓。点处问题系点处理啊？我谂我同你冇 过往。在过往都存在的，他亦不能够即时处理的，是投诉了之后 他经过调查经过各方面，他如果是有确实的，他有关人士就会受到这个廉署的追究检控。 但个问题就是廉署怎样追究，即是因为他没办法跨境去到搜证和执法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唯一就是要求，可能是要求内地的部门帮手去到调查和执法呢？但这件事、过往有没有做过，有没有难度呢？ 过往我就冇点听到吓、因为佢本身即系佢翻嚟过程之中或者点样过程之中，即系你用翻喺汽车内嗰个问题噶，因为喺过往嚟讲系冇一种咁嘅现况噶嘛吓，咁、但系理论上话即系讲喺呢个有关条例、防止贿赂条例或者选举条例里边咧，佢如果有俾利益下边而去投某人咧，喺呢点上面咧。是他违法的，违法方面对这个的廉署呢是会追究，并且是有证据之后可以检控，这点是清楚。 要讲第二点想请教下你的呢，就是你都知道这三个是口岸的投票站呢，今次呢就不会容许公众去看他们开票的情况，是不 是？ 公众呢，公眾咧亦都包括咗傳媒啦，即係傳媒都唔可以去睇佢哋開票嘅情況。嗱，咁呢一點咧，同以往我哋即係喺其他嘅票站咧，即係新聞界都可以睇住佢，因為你知道分區直選嘅票站咧，佢投完票之後咧，佢就會轉身成為點票站噶嘛。 清楚呢度清楚。 係嘛？即係你知道呢樣嘢。咁佢咁以往咧，即係傳媒同埋公眾咧都可以去睇住佢點票嘅情況，或者中間有咩拗撬咧。都可以即刻清楚个来龙去脉，咁今次就唔得，咁你觉得呢样嘢？ 咪呢个一定系唔理想噶啦！你喺口岸里边去进行一个投票同埋点票啊开票嘅地方，咁但系个问题呢、這个有特殊情况啊嘛，咁样咧，即系你话会唔会造成唔公平咧？咁我又唔觉得话一个唔公平，因为本身咧系参选人。是会佢嘅代表会系出席去监票嘅，咁问题咧，即系变成咗主要系传媒咧，系唔能够喺现场上面去呢个呢个，咁但系啲传媒嘅你去咧，你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系佢个防疫等等，呢个系因为防疫措施嘅问题造成咗。 系咪真系做唔到咧？叶国谦，即系。譬如话譬如话传媒派代表啊，即係譬如传媒派代表有一部摄影机，佢哋自己倾点数啊，即係派个代表亦都接受咗同其他嘅候选人同选民同候选人嘅代理人一样嘅防疫措施，咁得唔得呢？因为嗰个选举嘅公开系好紧要㗎喎。 明白。嗱呢点上呢，即係公开嚟，我呢个一定都系公开，因为佢本身你有參呢個候選人嘅代理啊，等等要睇住嘅，我唔覺得唔係公開。但個問題喺技術上面，因為佢而家疫情下，可唔可以安排到頭先你嘅講法？可唔可以即係揾即係 代表啦，即係大家即係做 pool 啦？ 呢點咧，呢點係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喺方面表達下，能唔能夠實際安排得到啊？呢點上咧，我但係即係能夠做到，我覺得會係更加會係喺個過程中咧。系会更加公开啲，咁我相信呢个程度上边可以咁讲。但系你话冇嘅系咪等于就唔公开？我就未必认同呢个咁嘅观点吓、但你可唔可以喺呢度即系叫做 改善一下咧，咁我覺得可以去喺方面研究嘅，就有關嘅即係局方方面都可以考慮下呢個意見，即係協調之下你哋。代派 即 系一个代表， 因为始终第一次有口岸投票站同埋点票站啊，呢个都系公众好关注，即系做得好，又做得唔好。 好啊，好啊，系嘛？我觉得处方即系局方方面都考虑，可以考虑下。 阿叶国谦，你方唔方便喺7:00新闻之后倾多阵啊？ 唔得啊，我依家有一个活动啊，仲有咩问题？ 唔紧要。好，咁啊，或者同你倾到呢先啦，多谢你啊。 好， 咁啊，叶国谦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噶，咁啊，倾紧就系口岸投票嘅安排，大家点睇咧？1872311， 同政府发放第二期消费券带动消费气氛，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喺十月按年显著增长12%，电器及一啲耐用消费品销售嘅升幅尤其明显。发言人话：展望未来，只要本地疫情维持受控。就業和收入情況改善，加上消費券計劃，應該會在短期內繼續支持零售業。澳洲一份獨立調查報告發現，三分一在國會工作的受訪者表示工作期間曾經遭到性騷擾，五成一國會員工曾經至少經歷一次欺凌、性騷擾、實際或企圖性侵犯。報告批評這些經歷對事主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削弱國會和國家的聲譽。总理莫里森话对报告内容感到震惊同不安，认为国会必须纠正问题。报告提出28项建议，包括推动议员同工作人员之间的性别平等，减少国会内的酒精文化，设立新的人力资源办公室处理投诉等。澳洲一名前政府雇员早前指控在国会大楼遭到性侵，莫里森其后下令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日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2至3度。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连亚图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晚间气温显著下降。听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沿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今日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另外在港岛铜锣湾伊荣街去湾仔方向近富豪香港酒店都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比较多车，就是铜锣湾伊荣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富豪香港酒店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多车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骏发花园。东隧方面，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的，龙尾沿着红棉路下角道一路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天桥是挤塞，龙尾去到宏丰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油塘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桥面。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车多，龙尾笔架山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呢一段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车多，龙尾去到新丰花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只是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北选区包括北区和元朗区西北部， 登记选民人数43万多，由四位候选人角逐2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三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在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立法會換屆選舉咧，今次咧將會破天荒咧就係開放3個嘅口岸，包括係蓮塘、羅湖同埋福田口岸，我嚟做咧投票站嘅。咁我哋頭先就係講到一個關注點啦，咁就係講話咧係投票站咧喺投票時間結束之後會變成點票站啦。咁講起點票站，有乜嘢人可以監票咧？咁政府咧就尋日喺記者會上面講啦，除咗獲編配到管制站投票站嘅選民啦、候选人啦、佢嘅代理人啦，同埋参与选务工作嘅人士之外咧，系严禁任何人士进出管制站投票站嘅范围啊，亦都咧不设呢个公众观察点票嘅安排。咁政府又话咧，由于咧呢个候选人同埋佢嘅代理人可以申请进入呢个票站观察点票嘅过程，政府认为呢个选举已经系公平、公正、公开咁得到充分嘅保障啊。冯德雄， 咁头先我哋都同阿叶国谦行政会议成员讲到呢个问题，佢就认为咁样安排就唔会影响呢一个选举嘅公开性，但系咧佢都觉得即系如果喺即系安排许可嘅情况之下咧，可以有传媒代表入去睇住呢个开票嘅情况咧，就会比较理想一啲。 公众希望可以监票的原因就是第一啦，即可能同其他香港的票站都一样啦，喺点票的过程咧，其实都开放俾公众去到监票啊。咁点解口岸呢度咧就系冇得其他公众人士可以监票咧？咁第二就是今次是一个第一次有一个口岸投票的做法啦，所以相信咧公众都系好关注呢、 其实大家都想知道个运作系点啊，即系究竟系有即系会有会唔会出现问题？有问题即系冇问题？都好，因為正如我頭先講，即係今次口岸嘅投票站咧，佢嗰個運作同其他嘅投票站有啲唔同，因為佢要兼顧嘅10個分區直選嘅地區嘅選民嘅投票，因為佢哋去登記邊一啲口岸投票站咧，其實就同佢哋自己本身個選區係無關嘅，咁佢都可以係10個地區分區直選嘅選區嘅選民咧都可以投票。另外咧，亦都要同時處理一啲係功能組別嘅票。咁變咗，即係當中嗰個運作嗰個操作係點咧？咁更加唔好講，係因為今次係第一次有口岸嘅投票站啦。咁呢、這個即係公眾傳媒甚至係公眾關心，我諗都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嘅。 昨日曾国卫局长都有讲啦，如果话太大量人群聚集咧，就冇办法做到闭环式管理啊。咁所以咨询过选管会之后咧，都系决定只系容许候选人同埋佢嘅代理人咧去到监票。 咁啊，传媒派出代表系咪都一个可以考虑嘅选项咧？咁呢个就留翻当局去考虑一下啦。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啊。陈家乐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各位好。 剛才我們就討論了這個監票的問題，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剛才兩位的討論都反映了我絕大部分的想法，很難想像剛才馮德雄兄說其實大家都想像得到大家的興趣啊、關注啊，應該是這樣的，但似乎呢曾局長就冇諗到喎，係我哋諗嘅啫。咁同埋佢話諮詢咗呢個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後咧，就借住呢個我哋俗稱第四權嘅傳媒啊，咁理由就係閉環管理。咁打個比喻，閉環管理世界上嘅地方有好多啦。咁即係夏天舉行嘅嚇東京奧運會，乃至到即係北京嘅冬奧咧，都係閉環管理噶嘛。咁唔通人哋又唔可以有傳媒嘅參與或一個嘅傳媒嘅採訪區啊？咁唔係淨係點票嘅，我相信嗰個嘅投票嘅過程咧，其實都好需要咧，係有一個相信有一個有公信力嘅一個嘅傳媒去幫手，一啲傳媒嘅朋友去幫手咧。 投票站就入唔到去採訪嘅。 咁外邊咧，係咪啊？咁不嬲，香港呢個地方係細嘅地方咧，投票站外邊嘅都可以訪問啊，或者係採訪啊，係咪啊？咁呢啲我相信即係大家關注即係新聞自由同埋公眾知情權嘅咧，都認為應該香港六百幾個票站都做得到。咁雖然特事特辦今次有三個邊境禁區啦嘅投票站啦，咁投票站嘅範圍啊、秩序啊，呢啲都可以係傳媒採訪同埋公眾咧係感覺到有興趣同埋需要知道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个系我第一个嘅最大嘅一个遗憾嘅地方啦。咁至于即系局方会唔会即系叫言听计从啦？听咗两日意见之后会有改变咧，我当然希望佢会咁做啊，甚至可能要求佢咁做。咁但系佢会唔会听咧？我唔系好有把握嘅啫吓，即系观乎呢一个成个决定都系好急就章啦。大家都知道缺乏公众咨询啦，咁啊过程里边都唔系有好多机会可以听到公众的意见就做了这个决定了。咁我相信亦都有另外一个观点与角度呢，就是在境外的一些嘅从选举相关的活动怎样可以做得妥善。咁呢度牽涉到唔單止係嗰個嘅司法管轄或者執法嗰個嘅即係權力嘅問題啦，咁啊點樣跟進、點樣調查、點樣搜證，咁啊成個過程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選舉條例咧就唔會做到一個好特殊嘅情況，今次就喺境外活動咧冇法子可以規管得到嚇。咁你選舉開始申報啊，各方 不過陳家龍啊，你呢一點咧，你呢一個觀點，即係我明白你嘅諗法啦，亦都即係見到坊間亦都好多人關注，即係香港點樣去。執法係即係如果有跨境有啲舞弊嘅行為點樣執法咧？但係我都翻轉頭想問你咧，其實即使唔係口岸嘅投票站啦，即係過往啦，即係都有相當多嘅數量嘅合資格選民喺內地居住，不過不同嘅地方就係當時佢可以翻嚟香港投票咁解啦。咁其實當時譬如上一屆嘅選舉，其實當時都不能夠排除喺內地是有可能有一些舞弊的情况出现的，提供一些利益叫他们投哪一个等等的情况。如果是查不到的话，其实上届和今届是没有分别的。 我想今届就未知道的，是不是都不能说以往没有以后没有。我希望呢個都係即係大家都明白一個很簡單嘅邏輯嘅問題啦。而家事實上就係有很多人關注到咧，就係今次嗰個特別嘅情況，又包括要去登記啦，要去安排時間啦，咁即係部分嘅組織同埋即係安排嘅工作點樣做啦，咁呢啲涉及到啲乜嘢嘅選舉開支啦，會唔會申報啦，會唔會係入到去某一啲嘅候選人嘅開支申報裏邊啦？咁呢啲問題比較實在嘅，亦都唔能夠話不存在，就即係或者假設以往冇，今次就冇啦。咁以往 我意思係話以往都可能有咁个情况，都系一样，都系跨境执唔到法嘅。咁其实同今届系冇乜大分别嘅。 這個分別就是在於哪裡呢，就是今次那個的三個票站就是給11萬以上的選民呢是要登記啦，要去安排時間啦等等等等的。咁所以出面那個的組織的活動呢可能是比以往更加明顯的。咁更加明顯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做到即係我哋沈牧中所講嘅滴水不漏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同以往嘅安排相比。以往你話個別嘅選民萬一搬家，咁自己翻嚟投票，係嘛？咁呢一個嘅做法可能係比較即係正路啲啦。咁今次真係特事特辦到一個點咧，就係我哋都有開始有啲問題問咗咧，都係冇答案。咁至於即係所謂跨境嘅執法嘅問題、搜證嘅問題，咁今日廉署都出咗個嘅簡單嘅回應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所知識，就係佢都冇一個司法嘅互助嘅，咁都要再尋求協助嘅，咁點樣可以做到咧？咁如果話有候選人之間可唔可以互相監督到、監察到咧？咁即係今次嗰三個禁區裏面嘅票站咧，都容許再提一提大家啦。曾國衛局長咧就話我哋俾候選人同埋佢嘅代理人咧係去嘅咁樣，咁但係就你係咪可以確保所有都去到咧？有啲去到，有啲去唔到又點咧？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自選嘅問題啊，即係你選擇唔去，咪放棄棄權咯？咁即係我諗唔係咁簡單嘅一樣嘢啦。咁所以都係牽涉到一啲嘅佢嗰個考慮方面咧，我認為十分之唔夠周詳咧，就即係產生咗連串中觀感上同埋實質執行上咧，我都會覺得有困難嘅問題。其他六百幾個香港嘅本地嘅票站咧，可以做譬如票站調查啦，甚至乎喺外邊頭先我同阿馮兄討論過嘅，可以自由採訪啦，乃至到一啲嘅社會嘅調查嘅不同嘅團體，大學又好，或者一啲民間嘅都可以做一啲嘅即係意見調查啦，係嘛？咁但係呢三個票站咧就特別冇得做嘅，咁牽涉到11萬一嘅選民嘅一個大規模嘅一個嘅咁嘅票站操作咧，其實係幾唔理想嘅一個即係、就是、急就章嘅安排啦。 嗱，尋日咧就有傳媒關注到咧，就係究竟呢啲投票嘅選民、登記嘅選民啦，佢哋係咪符合立法會條例底下通常居住喺香港嗰個定義咧？嗱，尋日曾國衛局長就話咧，就都睇翻一啲嘅過去嘅法庭案例啦。咁通常居住咧係要考慮到唔同嘅因素作出決定啊，例如話咩理由唔喺香港啦，唔喺香港嘅時間有幾長啦，同香港仲係咪有緊密嘅聯繫啦，等等。咁但係啊，就如果真係有11萬嘅選民登記咗要嚟到口岸投票，有乜辦法可以真係審查翻各個候選各個嘅選民，佢係咪合乎呢個嘅資格咧？咁如果當中真係有選民可能未必合乎資格嘅時候，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咧？ 呢、這個真係每次都要透過多嘅，即係可能係透過選舉呈請啊，或者其他方法去做調查啦，去跟進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幾論盡嘅問題嚟嘅。你問我，因為而家嗰個嘅寫法，或者可以咁講啦，即係琴日曾局長嗰個講法咧，係幾含糊嘅。即係佢嘅政策上當然係好想見到呢件事發生，我都諒解。咁但係佢講到好似冇乜問題㗎啦，嗰啲嚟得㗎啦，唔會有咩阻滯。睇我都係咁啦。咁即係佢大概嗰個思路係咁樣。我就希望咧，即係政府做嘢，即係記住政策唔係大過法律噶嘛，政策都係要跟法律去做嘢嘅。咁其實就算睇翻而家嘅法律或者選舉指引都講得好清楚，係需要有一個係香港嘅唔係通訊地址，係一個居所，係一個居住地址作為登記之用。如果唔係，連登記都係唔啱嘅。如果冇呢個地址去做登記，本身都已經係違規嘅啦，唔符合呢一個嘅即係通常香港居住嘅。咁如果有部分嘅我嘗試一假設嘅講法，希望大家都諒解係假設嘅。有一部分嘅冇被抽查到嘅或者冇被調查過嘅、冇被篩查過嘅選民，佢本身已經係離開咗香港。佢本身係已經再冇一個唯一主要嘅或者主要居所喺香港嘅，咁但係佢可能名義上仲係一個選民，咁今次去咗投票咧，分分鐘又唔符合呢一個嘅即係通常居住嘅一個法律嘅規定緊啦。我意思即係話咧，局長講好多嘢都唔係錯得曬，但係佢應該以法律先行解釋咗呢件事先。提醒翻大家，即系唔好即系一个唔觉意咁，即系堕咗喺法律陷阱里边。呢个系重要咯。如果佢唔系嘅话，佢讲到好似乜都得噶啦。咁呢个其实会引起一啲咩咧？将来如果某一啲嘅功能组别，因为佢嗰个票即系选民基础细，相差嘅票数少，咁而去选举呈请嘅时候，先再发现呢啲情况出嚟，就已经系太迟啦。 明白啊，陈家乐，但系亦都系再一次即系同样嘅情况咧，就系话其实呢个未必系一个新嘅问题嚟嘅，但系因为同一班選民在上一屆的選舉 其實佢可以落嚟香港投票噶嘛？ 係 係嘛？即係咁，所以佢究竟係符唔符合即係長居香港嘅標準啦，或者嗰個規定咧？其實同上一屆係一樣嘅，係、一樣噶嘛？即係唔係一個新嘅課題嚟噶嘛？咁點解今屆因為有三個口岸嘅投票站，咁大家特別關注呢一點啦？ 我想今次那个关注点就是在政府在解释上面呢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去安排这些的就是边境的票站的时候呢怎样去处理、大家带来的一些忧虑或者是质疑啦是不是公道啊这样。我想基本上问题都一致的我同意的就是永远都有 这些。其实上一届都一样如果他不合资格、就是 他并非长居香港那他上一届如果佢要投票嘅，佢直攞得翻嚟香港投票。 佢要提醒大家，其實每一屆我哋喺即係選舉嘅過程當中咧，就算係有大即係、就是、一部分啦，唔知係幾多嘅，從來都冇做統計噶嘛，政府都冇話有幾多個喺唔喺香港通常居住或者唔喺香港即係生活嘅選民。 就喺內地翻嚟投票咯，特登翻嚟投票啦。 我知道嘅，但係今次一個特事特辦嘅特別嘅安排啦，亦都講咗超過十幾萬、十一萬有多啦。咁、所以呢個就變成一個大家都要聚焦去到去思考同埋處理。你的问题和值得提醒的问题咯，所以你讲的道理上是对的、但跟着今次的问题就放大了，所以大家都很应该都顺理成章地都要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都要讨论深入一点。 好啊，谢谢陈家乐， 谢谢 你。陈家乐就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来的。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冯大为低域来自印度的少数族裔，除了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还曾经是香港手球队仅有的少数族裔成员。今晚就由他介绍手球这项运动。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吓、 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31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31、32、33同本地另外三个数码节目台喺今年12月1号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時間嚟到晚上嘅7:25啦，咁啊，繼續同阿馮德雄傾下另一個話題咧，就係關於啟德體育園咧，就係將會咧係申請咧係向勞工處啊，就申請輸入外勞喎。咁啊，講緊咧啟德體育園咧就預料係2023年咧就會完工啦。咁就有啲報道咧，早前就話咧係呢個工程咧就想申請咧就大約係500至600名嘅外勞啊，咁涉及一啲譬如係冷氣啦、水喉等等嘅機電。工种后来咧就系、我哋都向劳工处查询啦，劳工处都证实咧，咁啊启德体育园嘅工程承建商咧吓、就喺呢个补充劳工计划底下提交咗输入劳工嘅申请啦，就涉及同机电相关嘅工种，输入嘅人数有几多咧就有待确定啊，冯德雄。 咁啊，每次讲亲即系输入劳工，即系呢一个嘅话题啦，咁当然就分开。勞資雙方有不同的意見啦，係嘛？咁啊，勞工界當然就認為喂，係咪真係有需要啊？香港係咪真係冇呢啲人啊？咁啊，資方當然就話真係有需要，請唔到人，好短缺先至啦，係會申請輸入外勞啦。針對今次呢個啟德體育園嘅申請咧，咁如果報道係正確咧，就係、涉及冷氣、水喉啊、機電啊、消防啊呢啲工種啦。咁我就都有興趣知道係咪即係香港真係？好短缺呢一啲工人啦，即系特别呢一啲工种嘅工人系零舍短缺咧，亦或系启德体育园呢一个项目啊，系需要特别多呢一类嘅工种嘅工人咧，咁样啦。如果系即系呢几个工种嘅工人系特别短缺，咁其实香港而家都有好多嘅工程进行紧，咁点解即系其他嘅唔需要输入外劳咧？咁亦或系嗰、那个？劳工嘅供应系去到，特别系呢几类劳工嘅供应系预计到出年会去到一个樽颈位咧。咁呢个阵间都要请教一下劳资双方嘅代表啦。另外咧，仲有一个疑问，当然从 資方的角度啦，咁香港揾唔到工人，佢哋覺得咁啊要希望可以得到勞工處嘅批准，可以輸入外勞啦。咁但係咧，就今而家嘅情況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咧而家係一個疫情嚴峻啊，同埋千變疫情千變萬化嘅一個嚴峻嘅時刻。咁將出年嘅工程嘅進度寄望於500至600个輸入外勞。咁系唔系一个即系对，即使系对嗰个承建商嚟讲啊，对嗰个资方嚟讲啊，系唔系一个安全稳妥嘅做法咧？因为疫情系千变万化噶嘛，究竟佢哋啲工人嚟唔嚟得，嚟咗之后要隔离几耐，有乜嘢防疫嘅措施？咁呢一点又应该点样去应对咧？ 其实睇翻咧，如果要输入外劳嘅话咧，咁啊雇主即系劳工处有相关嘅规定啦，咁就话雇主咧一定要优先请本地工人去到填补翻啲空缺先嘅。咁、如果喺香港嘅经营业务嘅雇主真系唔能够喺香港咧请到系所需嘅人手咧，就可以申请输入技术员级别或者以下嘅劳工去到暂时舒缓人手啦。咁但系咧就系要提交更加多嘅资料噶，包括佢嘅业务状况啦、财政状况啦。亦都系讲话即系实际人手需要啊，喺在职嘅本地雇员嘅数目等等咧，跟住劳工处咧先至评估各项嘅因素，同埋咨询咗劳雇会嘅意见，先至会决定咧系咪批准佢嘅申请输入外劳嘅申请嘅咁。咁就有啲嘅勞顧會嘅成員就話咧，其實關於電工嗰方面咧，其實香港咧註冊電工已經超過80,000人咯，咁就唔明點解啟德體育園咧就請唔到足夠嘅電工要輸入外勞啦。咁但係咧就有傳媒就引述咧，就係啟德體育園嗰方面就講話其實咧就係出年6月咧就係施工嘅高峰期啊，咁好多個工種咧都係缺乏人手啊，都試過本地招聘嘅，但係請唔夠咧足夠嘅熟練技工咁呢個真係。 從來呢一個話題都是呢兩種嘅意見㗎啦。 不如都呼籲聽眾啦，大家有咩意見呢？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轉頭揾相關嘅人士同我哋傾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身处内地嘅立法会地方选区及功能界别合资格选民，如果希望喺下个月19日投票日喺3个出入境管制站嘅其中一个投票站投票，听朝早9点至下星期三下昼6点，可以透过网上登记系统递交申请。3个票站登记名额合共111,000个，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選民在登記時間需指明一個出入境管制站，亦需要選擇指定時段投票，並且提供中英文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電郵地址、可接收短信的聯絡電話號碼、回鄉證、外國護照或旅行證件號碼，以及內地常住地區。相關資料會交予本港及內地相關部門作衛生防疫及出入境過關用途。發言人表示，選民提交申請後會獲發參考編號，選舉事務處會在3日內以短信或電郵向有關選民發出登記結果通知書，以確認他們是否成功登記。警方毒品調查科檢獲一批含有四輕大麻酚 THC 及大麻二酚 CBD 產品，包括咖啡粉及油製品，並拘捕8人涉嫌販運危險藥物。警方指出，有不法店鋪標榜售賣 CBD 產品，大部分產品例如咖啡粉就混入並且註明含有 THC。至於是無心之失抑或緣木問珠，仍然有待調查。至於市民若果買了這類產品是否違法，警方說若果不知情可能無罪，但要視乎個案，會按證據判斷，提醒店鋪負責人及市民要謹慎留意。警方在本月18至25號在全港多區共23間店鋪，包括咖啡店及餐廳等，檢取50件不同類型的 CBD 產品，包括咖啡粉、茶包、護膚品及保健食品等，初步發現有3款共5件產品被驗出含有 THC。 政府展开招聘公务员学院院长的工作。申请人除了要具备大学或以上学历，最少15年相关行政、管理或专业经验。招聘广告还列明需要全面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以及充分理解国家的发展。如果有著名内地或海外院校的工作或教育经验者更佳。有关职位薪酬是首长级薪级表第六级，月薪265,000多元至273,000元。政府期望明年上半年委任合适的人选担任院长。公务员学院下个月成立，院长人选到任之前，院长一职会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暂时兼任。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继续蔓延，法国海外属地流离汪岛确诊当地首宗个案，患者曾经前往非洲莫桑比克，回岛前停留过南非。日本政府表示，一名前日从非洲纳米比亚抵达成田机场的30多岁男子证实感染 Omicron， 目前在指定设施隔离。澳洲证实一名感染 Omicron 的患者曾经在悉尼社区逗留，前往购物中心，但是当局呼吁冷静。荷兰卫生官员说，在今个月19和23日采集的两个样本中，检测到 Omicron 的变种病毒，意味当地较想象中更早出现病例。当局早前说，在今个月26日从南非前往荷兰的两班航班上，发现至少14人感染这款新变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晚间气温显著下降，明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港岛铜锣湾的伊荣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富豪香港酒店对开，因为有意外，一带仲是塞车的。而高士威道西行线呢，现在都塞车，龙尾近黄隐书院的。铜锣湾伊荣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富豪香港酒店对开有意外，咁影响埋呢个高士威道西行线呢，而家都塞车啦。较早前呢，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段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仲系多车，龙尾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就仍然系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仲有就是九龙红磡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湾位对开曾经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清了场，现在龙尾近住芜湖街。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是多车，龙尾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咁讲到中区的中环啊，红棉路上行近住马纪仙峡道咧，较早前因为多车啦，都比较挤塞噶。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铜锣湾大坑道而家近住光明台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慢车噶。咁啊，仲有咧，提下大家，葵涌啊，新界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北行线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村对开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啊，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先至是至紧要啊。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咁譬如好簡單，我哋就算係講一個石屎浪嘅過程中咧，就釘板砸鐵頭石屎係最缺嘅啦。咁嗰啲人係成日都唔夠嘅。咁即係好，即係尤其是而家未來今年個立法局係通過咗成2000億嘅工程咧，其實喺未來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個啊做更加緊張，預料得到更加緊張人手個現況。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支持咧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為主。咁亦都係喺建造議會嘅學院嚟計咧，其實係通過唔同嘅計劃都一路培訓緊我哋學員。但呢啲學員係只係能夠補充一啲退休啊同埋轉咗行嘅工人咧。咁而係持續嘅工程量推出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如果講到你哋頭先講嗰啲機電嘅工種嘅問題啦，嗱機電嘅工種好特別嘅，因為喺近年裏面，大家近年嚟咧，你哋大家知道咧，屋宇設備咧其實一路都係好現代化，都多元化，咁亦都喺嗰個工程量、工程額量嘅時間咧係多咗好多，以前可能係得佔工程嘅額，即係一個合約額度咧係 20%， 但係而家係高到 40%， 甚至乎有啲 50% 都未定。咁變咗嗰個需求嘅工人咧係多咗，咁再加上佢呢啲工種係喺工程嘅尾段先至係需求大，亦都係一個短嘅時間，咁所以嗰、那個需求人手嚟講咧係好多嘅。咁如果假設我哋好多工程係同一時間完工嘅話咧，更加將呢個事呢、這個情況咧惡化。咁所以喺唔同嘅階段，我哋覺得都係有一個工人短缺嘅現象喺度。 咁出年系咪即系照你哋所知，出年系咪真系有一个好多工程都差唔多时间完工，而系因切需求大量嘅冷气啊、机电啊、水喉啊呢啲嘅工人嘅情况出现咧？ 其实唔停止，头先我讲呢个机电工程嘅，其实喺工程一路推出咧，我哋分前期同尾期啦。咁、我头先都讲到前期喺个建嗰、那个石屎个结构廊嘅过程中。但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同一時間推出，我哋基本上咧唔足夠嘅人。咁如果能夠將工程量，點解我哋成日強調我哋持續嘅工程量推出咧，有序地推出咧，就真係將如果佢能夠一個石屎嘅架構廊嘅過程中咧，可能通常都係九個月一年度，咁能夠將佢褪半年到一次一路慢慢咁推出咧，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咧，係可以舒緩到嗰個需求嘅壓力嘅。同樣地，如果喺你哋前期嘅工程一路褪到落去最後一啲機電埋尾嘅工程嘅時間，如果係按序地咁一路褪到度咧，其實嗰個需求係可以舒緩。但係未來嚟緊，我哋先講緊今年通過咗2000多億啦，咁亦都喺未來一兩年一路去施工嘅，咁係未來我係預見到有咁嘅情況。但我哋而家仲未估計得到北部都會區，如果假設落實咗之後。個情況係點咧？大家亦都可以想像得到，所以我哋係希望咧，其實政府咧係能夠咧係有一啲有效嘅方法，能夠輸入到啲勞工嘅人。咁其實我哋絕對唔係因為勞工平而需要去輸入嘅，咁係基本上我哋係唔夠。咁唔夠嘅情況，我哋亦都希望咧，政府喺某啲大型嘅地盤，好似我哋當年97嘅時間回歸完咁樣。在大型基建地盤的時間呢，它可以一個 quota 入曬去一個地盤，在當個地盤那裡也都有一些所謂宿舍，好像即是 dormitory 那樣的宿舍，就不需要我們的承建商逐個逐個去申請，然後又要去照顧一些居住的問題，咁有好多行政嘅問題，咁我覺得咁樣係比較理想，係舒緩方式放啲資源翻出嚟俾我哋嘅行業。 先講翻出年係咪？即係出年你哋見到係真係有多個工程，即係差唔多時間埋尾嘅情況，所以呢啲水電嘅工人係特別個需求特別大啦。 嗱，呢個咧就好細緻嘅咧，我哋唔敢話一個肯定，但係而家見得到嘅咧，因為我哋都不斷咧商會啦，同機電商會咧都有一個叫做人力調查嘅。咁我哋剛剛完成咗，但係未發布得到個結果。咁我諗我哋喺未來一個兩個禮拜咧，應該有一個結果出嚟。但係初步睇落去咧，係事實上係一個短缺喺度。咁亦都係反映咗好多工程量咧，係當過去到嗰段時間咧，亦都係去到一個高峰期，係去高峰完工期。咁樣嘅， 我見到有啲勞工界嘅代表就話咧，其實香港嘅電工註冊已經超過80,000人啦。咁其實有咩需要去到申請500至600名嘅機電外勞咧？你點回應呢啲講法啊？ 嗱， 第一，實際嘅數字註冊幾多？我暫時手頭上冇數據。 嗯。 但係調翻轉頭，大家要睇翻一啲宏觀啲嘅數據睇，就話我哋全香港一年大概2000多-3000亿嘅工程量，而大約係所謂維修同裝修工程係佔咗25%。咁換句説話講，有一班嗰啲電工啊，係或者係啲水喉工啊，嗰啲消防工咧，或者我哋甚至乎係我哋普通嘅工人咧，其實會有啲係喺嗰邊做嘅，咁唔係去一啲新嘅工程地方做嘅，咁所以佢哋做開嗰啲咧係未必會走過嚟呢一度做嘅，啊，因為佢嗰啲做維修啊、做裝修啊嗰啲工種咧係比較舒服啲嘅，咁佢哋係時間短啲，亦都係有阿姐頭所謂啊，咁係原則上咧係整潔啲。咁所以係兩種唔同嘅工種，而喺地盤做開地盤新建工程嗰啲咧，係真係一個即係我哋社會做翻出嚟啦，我哋做一個調查翻出嚟咧，係事實上係短缺嘅嚇。 嗯，梁生，請教你先，你都知道而家疫情係反覆啦，係咪都係千變萬化嘅一個疫情啦？即係如果你話輸入外勞咧，咁喺嗰個防疫嗰度咧，即係其實條數係點樣計嘅？可能佢哋要檢疫嘅喎，即係除非你話喂啲外勞多數係來自內地，希望當時通咗關唔使檢疫。咁其實你哋個考慮係點樣嘅咧？ 嗱，我諗我哋一定要遵守翻香港嗰個政府嘅防疫措施。 係啊， 如果你話要， 但成本就唔同喎。 我諗我哋都要嘅，因為最主要一個問題，我都講咗，我哋輸入外勞唔係因為佢平而需要，而係真係有咁嘅需要。因為我哋其實我哋遲一日工程，那個工程係成個社會成本好大嘅。因為剛才我都講到啦，即係成年我哋一年嘅3000亿到嘅工程量，每日有10亿嘅工程量喺個我哋日日喺度做緊。咁如果你話係遲咗嘅話，我哋嗰個社會成本幾大呢？係嘛？咁所以一個發展亦都有成本，無論呢一個成本係業主嘅，或者話係承建商嘅，我哋都係會構成一個好重大嘅成本喺度嘅。 嗯，好啊，唔該曬林建榮啊，多謝你。 唔该晒， 系林建荣咧，就系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啊。咁佢头先都讲到话，出年会有好多嘅工程落成啦，吓，亦都即系受惠于立法会即系批出好多嘅工程嘅拨款啦。咁好多嘅工程都会喺嚟紧嘅一啲时间咧系会落成，咁就需要大量嘅呢啲机电工人啦，吓去到做一啲嘅譬如冷气啊、机电嘅工作啦。咁所以系有一个真系人手短缺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咧就都认为咧建造业界咧系需要去输入外劳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啊，咁啊，亦都陣間都要聽埋勞方方面嘅意見啦，係咪？即係對於香港嗰、那個勞工嗰個情況，究竟嗰個供應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咁我相信佢哋可能有不同嘅講法都唔定嘅。 因為咧，就勞工處咧去到審批咧，就係、是、輸入外勞嘅申請嘅時候咧，都要睇翻咧，就究竟啊嗰個嘅實際嘅人手需要啦，同埋而家喺香港嚇、本地僱員嘅數目等等。咁所以話，如果嗰個行業係已經有足夠嘅人手嘅話咧，咁勞工處係未必批嘅、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行業究竟有冇足夠嘅人手去到供應咧，其實都係一個關鍵嘅因素嚟噶。咁好啦，這個時候咧就電話旁邊請嚟劳雇会嘅劳方委员梁秋婷啊，梁秋婷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你又点睇而家启德体育园去申请输入呢个500即系报道话啦吓，大约500名嘅机电工种咧，点样睇咧？ 嗱，我哋要睇翻咧，佢嗰个需求系乜嘢个工种啦？如果佢嘅要求系一啲专有嘅技术啦，而系香港系都系少有嘅呢啲。通常咧，我哋都會考慮俾佢輸入。如果你話一般嘅機電冷呢啲技工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就大把人才嘅。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就唔建議即係話會希望輸入嘅。尤其而家嗰個經濟環境係咁惡劣嗰陣時候，如果你俾呢啲一般性嘅技工入嚟嗰陣時候咧，我諗俾勞工界嗰啲工友咧都鬧爆我哋噶啦。 嗯，但头先我哋都访问咗建造商会嘅代表啦，咁佢都讲到话啊，其实就算话而家有好多电工牌都好啦，咁有好多都唔系佢哋而家建造业吓、去到呢个工程埋尾所需要嘅工作， 即系做维修嘅比较多啲。 系啦，做维修嘅多，唔系真系做建筑嘅，你点回应咧？ 嗱，其实咧、那个工种嘅问题嚟讲咧，就唔系话相差好远嗰只嗰个技术嗰个问题。你都係拖電係嘛？即係 做一啲一般性嗰、那個工程嘅啫，即係你唔係話變難有另外一個即係承辦商有嗰啲專業去做啦，呢、這個香港都有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覺得就係話你要輸入嗰陣時候，首先第一樣嘢你要做嘅就即係要揾翻一啲相關嘅行業性嘅工會啦，同佢哋傾啦，係咪？咁咪都同呢個建造業嘅即係聯會去傾咯。即係你睇下個市場上嗰個供應，我哋知道咧，佢係有時限嘅呢個地盤啦，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即係會好咪係咪？咁、但你點都好啦，你先行做咗第一步先啦。你同啲工會去傾一傾，同埋睇下建造業嗰啲聯會嗰方面。睇佢哋人才個分配啲，而且佢呢個地盤咧喺市區嚟嘅，其實咧係具有吸引性嘅。而且你個工資嚟講去到兩三萬一個月嘅話，而係又唔使長途跋涉嘅話咧，我相信喺本地咧係可以揾到技工嘅。 但無論如何，佢都要先做呢一步嘅，係咪？即係佢點都要，佢一定要先係優先聘請本地工人。所以佢如果做咗呢一步。然之后都要嚟申请，咁系咪真系显示佢哋真系揾唔到人咧？ 到嘅，你又同我哋讲，我哋唔系吓，即系咁唔体谅嘅，我哋会睇。但系始终嚟讲，你要行晒喺本地招聘嘅程序，真系揾唔到啦，系嘛？你交翻俾劳雇会，系嘛？我哋会 我想问多句咧，其实所谓要系优先喺本地招聘咧，有冇话劳雇会都要求佢可能佢要聘请几耐吓，请咗几耐都请唔到人，先至系符合输入外劳嗰个条件咧？ 嗱，一般嚟讲咧，佢要经过一个月嗰、那个招聘程序啦。咁当然啦，佢一个招聘嘅程序之后，跟住佢要面试啦，系嘛？咁佢所有嘅做晒嗰阵时候咧，我相信大约三至四个星期啊，招聘之后咧，佢就可以入纸咧俾劳工处就申请输入外劳噶啦。咁去到呢一个环节嗰阵时候咧，好快咧，即系呢啲事实上系呢个特别嘅个案嚟嘅。我相信劳工处都系好快就俾到我哋去审批嘅。 哦，咁听落又唔系好长时间啫，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度，咁请唔到人就可以申请，咁能唔能够证明佢就系真系喺香港请唔到人呢？ 嗱，咁佢要俾翻个报告俾劳工处嘅，即系话你见咗几多人啦，系咪有几多人申请啦？呢啲数字咧，佢系要俾嘅。咁当然啦，劳工处亦都会抽样去检查啦，即系话去问翻一啲应征者啦，系嘛？会唔会系特别喺个面试度去留难佢哋咧？或者喺技术里边咧去留难佢哋咧？呢、這个咧劳工处嘅责任就会做噶啦。 嗯，我就同我有一样嘢唔系都仲唔系好清晰，我想再请教下你啦。即系你而家根本上一定系规定咧，佢哋喺申请输入外劳之前咧，佢一定要本地招聘啦。头先你都讲咗。起碼要一個月嘅時間去請本地嘅工人啦。然之後咧，其實係咪話當佢完成咗呢個動作，佢繼續都遞紙入嚟申請嘅時候，即係就顯示咗佢哋話俾你哋聽，我真係請唔到人啦。咁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哋仲可以用咩理由去批准或者唔批准佢咧？嗱，我头先听你开始访问嘅时候，你就话：喂，总言之，凡系冷气、水喉呢啲，我哋觉得唔使批噶啦。咁样，咁系咪其实系即系有一个问题存在咧？ 如果你系一般性嗰个技工，头先我都讲啦，一般性嗰个技工嚟讲咧，就通常咧，我哋即系一般系真系唔会批佢嘅。 即系佢，就算佢证明到佢请唔到人，你都唔批。 系啊，你一定有特定嘅技术喺度。 喂， 咁咪嗰個輸入外勞嗰其中一個規例就係一定係要有一個專長喺度啊嘛，本地係即係冇呢項技術噶嘛，而且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輸入咗之後咧，佢要帶一啲學師噶嘛。但而家嗱，我睇怕你個工程咧嗰個情況唔係話一個長期嘅工程嚟嘅，一個短暫嘅工程，你根本就冇可能帶學師啦，係咪？ 如果你咁樣講係正確嘅話，咁即係話嗱，佢而家申請嘅係冷氣、水喉。機電即係呢啲都，表面起碼表面上睇落啦，即係唔係一個好 特別嘅技術嘅工種，因為頭先聽到建造業商會會長都話，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出年咧有好多工程一齊埋尾，所以呢方面嘅人咧需求好多，所以咧就請唔到啦。如果聽你咁講，即係話即使承建商完成曬本地招聘嘅程序，喺呢一刻，而家呢一刻我哋傾緊嘅呢一刻，差唔多你哋已經決定咗唔批俾佢噶咯。 咁我所以头先我咪所讲咯，如果一般性嘅话，我哋点批咧？我哋批啊都俾人闹啦，系咪？ Okay, okay. 不可能嘅事嚟噶嘛。 咁、啊、你心目中系边啲嘅工种先可以批咧？ 一定要有个专业性嘅，即系话你系电机吓、啊、机械啦、电器啦、同埋冷气啦。咁你老实讲啦，每一个行里边嚟讲，都有佢即系专业嘅，即系有难度性嘅、啊、工种嚟嘅。咁佢提出一啲係有唔係一般工人或者一般嘅技工可以輕即係做得到嘅，係咪？咁我哋咪會接納囉，係咪？如果你一有個牌嘅都做得嘅，我覺得就未必我哋會批囉。而且頭先我都講啦，因為佢個地區嚟嘅個吸引性係好大嘅。 你又点睇而家即系佢头先我哋都引述建造商会嘅讲法，就系话啊，因为嚟紧啊好多工程落成啊，咁其实系讲紧即系呢个即系建造业嘅发展啦，咁同埋啲工程嘅施工期嘅即系重叠埋吓，都系喺嚟紧嗰一两年咧就落成嗰、那个问题咁。咁呢个系咪可以说服到你嘅理由咧？真系抢人抢得好劲、 啊。啊呢、這个嗱。市場上就是用工資嚟去衡量嘅啫，水漲船高係咪？咁你如果你個工資係吸引嘅，我相信喺呢方面嚟講咧，佢係有優勝嘅地方。 嗯， 有優勝嘅地方。 嚇 ，OK。最後問你咧，就有啲報道話咧，就係民政事務局係揾你哋勞顧會摸底，咁啊，即係咪想你哋去批准呢個輸入勞工嘅申請咧？ 我咁佢。只不过咧就系话佢揾我哋所谓摸底咧，就预先预告咗俾我哋听，即系可能有咁嘅即系输入嘅即系个案会交俾我哋噶啦。不过而家嚟讲咧，佢哋系启动紧咧嗰个即系初步嘅程序，即系初步程序，即系佢哋即系呢个业界要去做招聘啦，系嘛？咁佢而家只不过就系好。即系好早期，预先一个预告嚟嘅啫。 心理准备， 明白。好啊，唔该晒梁筹庭，多谢你吓。梁筹庭咧就系劳顾会嘅劳方委员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